季节时候，天运时运运气。Fortune 方向朝向转向。Forombie 灯泡电灯。Fosco 李子。Foyoro 橡皮擦黑板擦。Fuku 红色的。Fulgen 萌芽生长见长。Fulhurenbie 口袋袋子。Fulhu 优强高潮富裕多余。Fulu 替代分的尾铃铃子。风啊了毛头发。福捏赫多余的剩下的。粉尘别潮海潮。Forgin 花椒。Fusari 黑板。Fusihen